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刚才我们读这节圣经和刚才有点相似，和路加福音有点相似啊。那么今天呢是圣诞节啊，12月25日。那么今年的圣诞节呢有一点和别的不一样，就是正值主日啊，赶上主日了。我们感谢主。那么每年的12月25日，世界的各地的人都在庆祝圣诞节，但是呢不一定呢是表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敬拜基督啊。那么许多人呢是过狂欢节的人，他喜欢这个过这个圣诞节来庆祝基督的降生。他们干什么呢？是来为了享受节日的这种种种的快乐。但是在新约圣经的开头，让我们看见一幕画面。什么画面？就是那些一个真正前来敬拜庆祝基督的这些东方博士啊。为什么说东方博士？那肯定就是在伯利恒的东边啊。那么这个呢，让我们看见他们没有举行圣诞狂欢会，也不是趁机为自己寻求快乐，乃是用信心的敬拜来庆祝基督的降生啊。那么在我们本一个月，我们本教会本月本季度的主题灵命更新的敬拜即将结束之际，我们看看这些东方博士的敬拜是如何给我们做出榜样的。我们先来低头做一个祷告。现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全世界各地都在纪念你的降生，我们也愿意和众弟兄姊妹、世界各地的姊妹一起来纪念你的降生。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歌声、赞美、分享，代表能够达到你的宝座前蒙你的悦纳。求你就今天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在今天与我们同在，在今天能够聆听我们的心声，达到你的宝座前，使我们无论是家里边有什么困难的，或者我们心中有什么疑惑的，在今天求你恳求圣灵感动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阿们。我们在刚才读的这几节圣经当中，第一节和第二节，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说到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什么地方？伯利恒啊。那么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这些东方博士啊，是从东方看见了星星以后，他们怎么着呢？他们就远道而来，来寻访，来敬拜谁呢？这位基督。他们见过吗？没有。很显然他们是看见那个星的时候，对于那颗星的特别之处，以及那个星星所显示的是代表已经降生的基督的这种预表，已经有很深的考究和研究啊。那么很可能他们也得到了主的启示。我们记得他们在耶路撒冷啊，在伯利恒来朝拜完基督以后呢，那就有主给他们话语，让他们不要再回去见希律王，他们就从别的路走了。所以他很可能来的时候有主的话语给他们。那么这几个人呢上面一些东方博士，我一般呢我们都认为是几个人三位啊。那么博士，那我想呢肯定他还有很一大队的人跟着他们啊。那么不是普通的人，他们都是什么当代的科学家啊，不是没有学问的人，不是单凭了一时的冲动便贸然的去来朝拜基督啊。 他们历尽艰辛，然后呢长途跋涉的去寻访啊。你想一想当时的交通是什么样子，是吧？当时的交通从亚洲的这个也许是啊这个西部啊，那么从那个地方到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肯定路上有山有水哈、啊。如果他们不相信的话，他们绝对不会去寻访这位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人。他们一定是在出发以前已经有了坚定的信心，深信他们所看见的这颗星是一位降生的王，而且是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很肯定。那么不单独是犹太人所当敬拜的，他们想我们这些外邦人也应该敬拜，所以他们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乡，离乡背井啊。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呢，当他们来到这个来朝见基督出发之前，先有了一个什么呢？先有信心，后有什么行动啊？大家说啊，先有信心啊，先有信心，后有什么行动？我们信耶稣也是这样，先有信心，后有行动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的第6节说什么？就是啊。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是吧？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是吧？所以先有信心后有行动，这就是啊，就是说呢，就 without faith it is impossible to please God becauseAnyone who comes to him must believe that he exists and that he rewards those who earnestly seek him.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些博士敬拜基督是以勇敢的信心为开端啊，并且他们，大家想想他们这个信心是如何的啊？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还有一位也是有这种信心的。啊，他们看见基督所降生这种显现的星，啊，没有什么确切的地址，也没有 GPS， 书上地址就找着了，啊，那么连地址都没有，他们就一同前往。前往怎么办啊？他就顺着那个星的方向去找，啊，这有点类似圣经里面还有一位是谁啊？哎，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在他出门的时候，他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啊，就遵命出去到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临出去的时候还什么不知道往哪里去，嗯，这是亚伯拉罕有点相似。所以这些博士的信心非常类似于亚伯拉罕的情况。今天我们庆祝基督的降生，我们应该醒察。是不是已经用信心来接待这位已经为人类降生的基督？我们来敬拜基督，是不是像东方博士一样，我们来到教会之前已经有了信心，今天他一定听我的祷告，他一定悦纳我，他一定给我新的看见，新的启示，让我能够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大踏步地往前行，又迈进了一步，每一天都在长进。因为时间一去不复返，而我们在基督里的长进也一去不复返，而是不是说吃老本，而是每一天的积累积累积累啊。这样的话，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都是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人对于神没有信心，就是不以神为神，就好像儿子不以老爹为老爹一样啊。那么这是极大的侮辱，不是蒙神悦纳的。那么信有神，或者信就是是，表示我们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是。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种信心是经历神的一切丰富的诀窍。我再说一遍，如果你相信神就是是，那么就是经历神的一切丰富的 secret 诀窍啊。这样的话呢，凡是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神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这是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二节，就是神厚待一切寻求他的人，厚待他，所以说厚厚的赏赐寻求他的人。这是第一点，东方博士他们出门之前是什么？单凭着信心。第二点，不畏艰险啊！我们知道当时交通也不发达啊，他们的行程旅途啊，从亚洲的西部一直到中东，是最难行的一段路程啊。按照圣经的记载呢，当时希律王杀害婴孩的时候呢，他是杀的多大的孩子啊？两岁一里的孩子。那么这一点呢，可以推断一下，也许这些博士不是在马槽里见的耶稣，对吧？也许呢，就是他在去到达的目的地的时候，可能在路上已经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啊。那么我们知道，你要考察历史的话呢，可能传说当中有一位博士在路上死在了路上啊。那么路途呢艰险可想而知啊，但他们却愿意承担精神上的啊、物质上的、时间方面的这个种种方面的损失，来庆祝、来朝拜基督的降生。在主耶稣看来，他们的敬拜实在是已经在路上的时候就开始了，还没到达之前就已经有了敬拜啊！就好像我们查考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我们知道啊，以色列人每一年来到神的殿里边朝拜，来献上他们的最好的礼物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就已经是敬拜的开始。他们在路上又唱诗又祷告啊，又吹号，是吧？那么到达以后呢，就是敬拜的开始。那么出发就是敬拜的开始，到达以后敬拜的高潮，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就是祭司给他们祝福，平平安安回去回家啊。这是一段时间啊，叫朝拜敬拜。虽然他们最后寻见耶稣的时候呢是匍匐敬拜，但是他们不畏艰险、损失以及甚至于很长时间的可能是也有灰心失望，但是没有最终回头啊！你想一想，这一段路程他们这种心智早已经被神悦纳了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东方博士寻找耶稣经过千山万水、翻山越岭，花的时间之长、路途之远、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饱经风霜，一切艰苦没有拦住他们。说跟从主的人必须有这样的信心才能够蒙神悦纳，跟随主的人必须有这样的勇敢才能够算是一个勇士，不要因为一点困难而半途而废啊！因为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艰辛啊，是不能够想象到的啊！你看那个基督徒，天路历程的基督徒，在路上的时候啊，遇到很多回转、灰心失望的情况啊，有很多的绊脚石，但是最终还是靠着主得胜啊，最终达到了天成。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应当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今天基督徒是怎样，大家想一想怎样敬拜神呢？他们呢可能啊选择一个非常舒适的座位的礼拜堂，因为这个礼拜堂可能讲的也很短，别太长了太累啊。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看看昔日东方博士的朝拜或者敬拜，他们是献出自己生命的敬拜，而今天可能大多数很多人到礼拜堂去敬拜神呢，可能就是他们生活的一个点缀啊。不去的话心里不舒服啊，是这样。要用一个这种博士的心去朝见神，你也有得到博士的那种奖赏。博士呢，当时他们也咱们没有看见有什么电脑啊什么给记录下来，但他朝拜完基督，他回家了，但他们的事迹就是 永世不会磨灭啊，因为记载了什么？圣经里面了。你想一想啊，所以有这个信心，真诚的敬拜，应当像博士这样，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来跟随主，你也有得到同样的奖赏啊。第三，一心寻求啊。那么主耶稣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啊。那么这个是在这个博士的身上的话呢，我们看见他只看见了一点点的什么星光。哎，这样的话呢，你想一想，他看见这个星光，博士就放下手头的研究的这种课题啊，去走了啊，走了一走走，我估计可能得走将近两年的时间才能到达啊。那么走的时候，他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找到啊。我想他们这个方式呢，可能比那个侦探当中的那个福尔摩斯还有一线希望他能找到这个哈、这个结果，他这个比这个还难啊，没有一线。但是他们终于寻到了基督，因为他们是专心的寻求主，说专心寻求的，寻找的就寻见。反之，那些没有寻求神的人的耶路撒冷人啊，他们近在咫尺啊，不知道耶稣降生了，是吧？离那个伯利恒很近的耶路撒冷，他不知道耶稣降生了，是吧？说近在咫尺，却好像是远在天边一样。圣经说这道离你不远，在哪里啊？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啊。所以 the word is near you 啊， it is in your mouth and in your heart， 就在你的口里，在你心里，离你不远啊，不用上耶路撒冷再去找啊，就在我们的口里，在我们的心里啊。请注意，对于有心寻求主的人啊，再说一遍，对于有心寻求主的人，主离他们是很近，最近啊。但是对于无心寻求主的人，虽近在咫尺，却好像是远在天边一样啊。神，你在什么地方啊？我够不着你，太远了，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啊！但是你要有心寻求他，他就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口里，博士专心寻找基督的结果是整个的耶路撒冷都震撼起来的啊！连那暴君啊，这个希律王都什么？哎，心里不安。我们基督徒如果专心的向主，用虔诚圣洁的心来敬拜基督，也同样能够不但震撼世界，还能震撼阴间，并且还能震撼魔鬼，让魔鬼吓得啊发战。所以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耶稣已经战胜魔鬼啊。反之，如果呢我们只是凑凑热闹啊，每年庆祝一次圣诞节，那么这种庆祝的话呢，连魔鬼他都在旁边啊幸灾乐祸发笑。所以说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完全的奉献啊。那么马太福音第，刚才我们读的是第二章第九到十节的时候说，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是吧？那么在东方所看见的那些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他们上头是吧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下面就发生了三种动作。第一，就什么大大的欢喜。第二，就进了房子，看见了小孩子和玛利亚，就服服的什么敬拜的孩子。第三，揭开什么宝盒，拿出黄金、乳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啊。那么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三件事啊。第一件就是大大的欢喜。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同样的感觉哈？那个时候我们心里边啊非常的欢喜啊，心中充满了喜乐啊。那么从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喜乐由心发出来的，你刚刚得救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一种这种喜乐叫什么呢？就叫无罪的平安。一个人有罪，他没有喜乐， 可能有快乐，啊，因为快乐是短暂的，喜乐是是吧，永久的。啊，快乐呢是外界的刺激，喜乐由心发出，快乐啊是可能是一种刺激，啊，而喜乐呢是由神的灵在你里面所发出来的。喜乐的心是一病的良药，快乐的心不一定是能够医你的病，啊，快乐可以让我们刺激我们的肉体，让我们快快地落下去了，快乐哈，而喜乐让我们从心从下往上上升到神的宝座前，啊，所以他们有心发出来的喜乐，啊，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什么欢喜，啊，就是连天上的使者都替我们欢喜快乐。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找到了这种快乐呢？啊，如果没有这种大大的喜乐的经历，啊，我们要去寻找，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啊，所以我蒙恩得救的时候找到的是救赎主，就有平安，啊，就有快乐，就有喜乐，啊，那么博士找到了主的第二件事就是什么？服服的敬拜。那么博士找到婴孩的目的，啊，来庆祝主耶稣基督诞生，啊，那么当以这种就是来这种心的时候呢，来敬拜主的时候呢，是耶稣基督是在什么地方呢？啊，是在一个马槽里，或者在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穷人家里面，啊，在一个从穷人家里面，所以他们可能在路上还想象着，可能这一个君王肯定是没准是降生在非常富有的是吧，富豪的人家，或者是起码降生在这个国王王宫里面是吧？哎，那没想到是一个穷人家啊，所以说。但是他们见到了耶稣服服敬拜，啊，博士看见穷人服服敬拜，啊，诗篇第95篇告诉我们说，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啊，所以说我们在去年我们学习这个单一理的时候，大家还知道吗？单一理在禁令当中啊，说你要在这个禁令的期间，如果你拜别的神，就什么被杀，哎，但是他还是什么一日三次的跪在双膝跪在上帝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素常的生活是不是能够有这样虔诚的来侍奉基督，啊，请注意敬虔是基督徒生活的要素，我再说一遍，敬虔是基督徒生活的要素，啊，所以说凡事要敬虔，啊，那么提摩太前书，啊，第四章也告诉我们说，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啊，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什么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什么什么来着，因有今生和来生的什么应许 promise 哈，啊，所以说敬虔度日是必须的啊，敬虔度日是必须的。基督徒在生活在世界上有没有说实际上有没有戒律啊，好像是没有一样，实际上有啊。圣经里面很严的说，因此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什么不相宜，总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什么得益处。说博士找到了主的第三件事，就把这个宝盒什么揭开了，拿出来了一样叫什么黄金，第二样叫什么乳香，第三样叫什么末药啊，然后这三样献给博士。来到耶路撒冷之前啊，他们呢拿到这个珍贵的，当时这是最珍贵的东西啊， 所以在路上还想呢啊，这个到了王宫，你看你要看那个埃及啊，那个电影的话，一般来上供都是上那个什么法老面前，上王宫里面啊，哎，去献上他们的上供啊礼物。但是呢，他们在路上很想，哎，这也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啊，所以在耶路撒冷寻找他。但是寻找之后啊，但是耶稣基督是在一个穷人的家啊，所以他没有因此失望，也没有收回他们预备好的礼物，乃是毫无疑惑的服服的叩拜这个小孩子，而且拿出来了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那么他们没有凭外貌认识主，乃是凭上帝的指示，这句话很重要啊！没有凭外貌认识主啊。那我以前说过一句话，我讲耶稣的时候，耶稣来到世界上，对吧？上一次我讲的说，他们越看耶稣越不像神，是吧？耶稣说我是神，越看越不像。第一啊，生在一个小城拿撒勒，他们研究研究，拿撒勒没出过先知，是吧？第二，身份不行，是吧？木匠，对吧？第三，不守摩西的律法，是吧？那看来看去有很多很多不像神，啊，可能呢，个头也不高啊，也是不是说很出众，是吧？那我上神学的时候，那个老师讲说是，啊，但是没有圣经根据哈。他说耶稣呢，你说多高啊？他1.69米是吧？哈，1.69米哈，不高哈。但是呢，这个我不知道在哪写的哈，但老师说的哈。但在怎么着也不像那个君王，不像来当犹太人的王的那个君子啊，上帝啊。所以说呢，但是他们没有这样，没有按外貌来认识主，乃是凭着上帝的指示，他们以献给君王的礼物一样来把这个礼物献给了基督啊。所以说主悦纳他们的奉献。那么我们知道，他们见到主的时候有三个动作。第一个，服服的什么叩拜；第二就是什么，在揭开黄金、乳香、没药啊。然后啊，第一就是什么，大大的欢喜啊。那么这样的话呢，献给主的是什么呢？是宝盒里面的礼物。那回想联想到我们现在呢，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宝盒啊，有吗？有啊，我们也里面也有黄金、乳香、没药啊，就是说你肯不肯拿出来？那么你这个宝盒到底是什么呢？啊，我们怎么来献给主呢？我们的宝盒就是我们的什么心啊？上帝的国就在哪里啊？在我们心里，这是耶稣说的哈。上帝的国就在我们心里面。哎，你看这个神造的人奇妙不奇妙？哎，你每一个人的思想不一样。你现在我看着你的时候，每一个人现在脑子想的肯定都不一样的事情啊。所以你的心在哪里，你的什么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是吧？所以说，在箴言说23章，箴言说23章说什么？当将你的心什么归我？这箴言书23章第26节哈，就是当将你的心归我。你把心给神了，你就不会犯错误，肯定的啊。心在神那里啊。那么，这个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说，耶稣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凡。”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啊，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什么一同作席。这是耶稣的亲自的 promise， 他的应许啊。说主耶稣基督常常在叩我们的心门啊，在外面叩心门啊，只要我们打开来接纳他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呢，就是为什么心里边烦，为什么心里不踏实？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还有犯罪的观念？就是因为什么？心呢没被抠开， 你关着，你关着的话，耶稣不在里面，你肯定就会啊办错事情啊，就没有平安。说平安啊，要有平安在我心，这首歌哈、啊、有吧？哎，在我心里面啊，平安是什么？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你就有平安啊。我们如果不打开心门，我们听不见声音，我们会被世界的嘈杂的声音啊，给扰乱了，你听不见，因为圣灵的声音是微小的啊。所以说，我们要安静啊，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是神说的哈、啊。所以要听见他的声音，开门，他要与我们一同坐席啊，给我们享受诸般的恩典。这是上帝的国就在我们心里的一个表现啊。你在我们心里啊，神在我们心里干什么呢？一同坐席，哎，欢喜快乐啊。所以说，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什么？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啊。说 above all guard your heart, for it is the wellspring of life。要保守我们的心，不让魔鬼侵入来偷窃、来杀害、来毁坏。我们要怎样保守我们的心呢？啊，怎样的保守呢？啊，这个犹大书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干什么？造就自己啊，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然后又说，要在圣灵里面什么？祷告，哎，祷告的时候在哪祷告？在圣灵里面祷告，要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怜悯之道，永生，啊，这是干什么呢？第一点，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啊，就是说，这个 build yourselves up in the most holy faith 啊，至圣的真道上啊，来造就自己。然后呢，在圣灵里面祷告，就 pray in the Holy Spirit 啊，在圣灵里面祷告。然后呢，就是说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keep yourselves in God's love。干什么呢？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你才能得到永生。这是很重要，就是说，他就说 ，as you wait for the mercy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啊，完了以后干什么呢 ？To the eternal life， 就是有主耶稣的怜悯，我们才能得到永生。啊，你看这一项一项的，先是在什么至圣的真道上先造就自己，然后呢，要在圣灵里面祷告，然后呢，也要在这个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然后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要保守自己，必须要在至圣的真道上啊，在圣灵里面祷告。这样的话，我们的思想意念就会像黄金一样的，黄金什么？黄金肯定是什么？昂贵是吧？哎，黄金是贵重的啊，宝贵。那么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像黄金一样宝贵，我们的言语就像乳香一样的馨香。我们的行为就会像末药一样的圣洁啊，末药代表圣洁。这样的话呢，我们全人成圣，完全归主的人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来荣耀神，见证主。这就是上好的礼物，是最蒙神喜悦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圣诞节期间，我们来重温东方博士他们的敬拜。是完全真诚的，他们没有凭外貌来认识主，也不是想借着这样的朝拜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啊，一个穷苦人家没法回报他啊，也没有想到能得到什么赏赐啊，他们所敬拜的就是一位为了我们而成为贫穷的主，为了我们仍然在卑微当中的主，为了我们而不会给这些博士们任何报酬的主，但是他们十分的满足，带着宝贵的礼物来，然后空着手回去。他们所要的就是敬拜基督， 并不是基督的报偿或者是赏赐啊，他们的奉献是完全的，他们的敬拜是真诚的，是圣洁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揭开我们的宝盒，献上一颗纯真的心啊，那就是敬拜的真谛，是庆祝主耶稣基督降生的真正的含义。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再一次来重温你我们降生的真谛的时候，也让我们重新的我们的灵有复兴，有复苏，有苏醒。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当日东方博士的朝拜是凭着信心，但愿我们今天的敬拜也是凭着一颗单一的信心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求你住在我们心中，祝福每一位今天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祝福他们的家庭，祝福他们亲朋好友。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求主也祝福，因着他们的信主，让他们也能够悔改信主。主啊，就求主今天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将你的喜乐平安加在我们心中。愿你与我们同在，你的爱永远伴随着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 感谢神，他借由牧师口释放他自己的信息啊，让我们这是提醒我们要一生要竭力寻求，我们要一心追赶，我们要要得着那最终的奖赏。那现在接下来是奉献的时候，奉献的时候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奇妙圣音》。那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个奉献的心啊，将我们的最好也献给神。 奉献的祷告。亲爱的救主，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神。主啊，今天也是主耶稣的降生的纪念日，我们在这里，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献诗啊，赞美神，我们的救主。哦，主啊，我们感谢主，赞美主，你的为了我们人类的人啊的罪人来降生在这个世界。好，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万国万民都起来高声欢呼赞美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我们把一切把荣耀颂赞都归于我们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主， 主啊，我们也感谢主赐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所赚来的钱能拿一部分拿出来奉献在教会的圣工上使用，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 聚会结束前，让我们以这首诗歌荣耀三一神，来将荣耀归给他。唱第一节就好了。 让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 默祷。